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因为陕北根据地实在是太贫困了，红军在陕北那是饥寒交迫。正在此时，张学良向共产党表达了善意，他决定联共停战。 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的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定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比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呀。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说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是被红军痛揍。蒋介石呢，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给争取过来，比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其云，也就是黄埔六七小萝卜头宋振中他爸，还有第三任老婆谢宝珍，都是共产党员。 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觉得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一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的手下侦缉队长许忠武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其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其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武，其真实身份也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外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这岂能不耽误事儿啊？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广东这块地方很有点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儿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的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918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了。胡汉民的死让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得陈济棠顿失平一。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有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的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以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你说说我该咋办呢？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你呀，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陈济棠一想，对呀，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什么不能干掉蒋介石呢？这要说呀，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是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之间，也就是1929年至1936年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为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20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 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30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了。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越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经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这事儿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于陈济棠的重视程度呀。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于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首些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是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经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趁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啊。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的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的身上，于是就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的十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达到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是百感交集啊。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缅甸、经略西南、搞定两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易呀。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儿，将已经成为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豫吴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于未来的中日之战曾经有过通盘的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桂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 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是呢，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的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啊，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以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遇。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德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者是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地盘上活动的都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言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呢，依然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儿，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的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一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 CC 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30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是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立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29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蒋介石也是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